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李存信的北方军团正在对抗云州的赫连铎，与此同时，他们也迎来了一位前来助阵的副司令，他就是李嗣源。在半个多月前，李存孝刚从太原出发前往泽州吃肥人的时候，李克用叫来了义子李嗣源。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家伙，当年上元义他呢也是幸运逃出来的人之一。在那次劫杀当中呢，他居然毫发未损。如果说搞点封建迷信，也许这个人呢冥冥之中上天在保佑着他。李克用呢给他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，奔赴李存信的军营，挡住北面的敌军。李嗣源呢领命而去，刚走到门口，李克用突然叫着他，跟他说，这次只许胜不许败，我准你啊先去全府取物资，要多少你随便拿。全府呢相当于官方的供销社，很显然这一考验呢。这一年的李嗣源呢24岁，但是他呢还没有出过大的任务。李克用尚有疑问，这位干儿子是将才，亦或只是一个只有匹夫之勇的人吗？没过多久，有人报告说李嗣源进了全府，只拿了数匹布，而且呢还全部分给了部下。李克用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将不贪财，方不畏死，北面之事他已不用担心。雄鸡一唱天下白，胡儿挥鞭战马腾，战斗开始了。太原军面对的是孤注一掷的赫连铎，这位吐谷浑领袖呢不但领出了自己所有的部队，还充分利用其民族关系，请来了吐蕃还有霞嘎斯等兄弟民族，号10万之众。赫连铎相信有朱温、张俊、李匡威们策应，这次成功的把握应该在90%以上。不久前呢，他就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头，击败了太原先锋，乘胜追击。当在此时，赫连铎铁剑一挥，号角再次连营，沙场 又宣列臣。据说那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，尤其是战场上充满了各种方言的喊杀声。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，当有汉、沙陀、回鹘、吐蕃、吐谷浑、突厥等等。估计呢，在这场战场上能听懂所有这些话的人就只有一李存信了。但是他听得懂有什么用呢？顶多就是一高级翻译。无论说你说受死吧，还是英文什么 kill you， 或者是撒拉撒拉的，都不能影响别人的生命指数，是吧？也许呢，今天的长败将军又将增添一条新的战败记录。可是呢，李存信是幸运的。以前的他聪明博学，有谋识兵，这在李克用的干儿子当中确实不多见。可是他呢，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李克用的儿子们个个都有，就他没有。也正是这个东西，阻碍了他成为一位成功的将军。这个东西叫什么呢？胆气。有勇无谋，是为蛮夫；有谋无勇，其谋有限；而有谋有勇，方能成就一员大将。今天他的这个缺陷被一个人弥补了。交战后呢，有个人领着数百军士横冲直撞，数千军马如无物，铁骑踏处，敌人无不披靡。这个人就是他副官。此人呢，在不久前得到了一个外号，叫做李恒冲，而他的部署呢，成为了李克用十余支纵队当中最勇猛的一支，号恒冲军。这个人呢，就是那位只用手杀人而已的李嗣源。狡猾青年的李存信跟沉稳勇猛的李嗣源，终于组成了太原另一对军事搭档。这一对呢，也许是押军当中最厉害的组合了，因为本来排第一的康君立和李存孝快要拆伙了。战斗结束后，李存信终于取得了他昨天说的大胜，而幽军联军的一哄而散，吐蕃人回拉萨了，赫连铎想回云州，但是呢，回家的路上呢又不太顺畅。没过多久，李克用要亲自来跟他谈谈心。是月，李克用领兵到浑河川，大败赫连铎，俘斩万余，赫连铎的女婿还被人抓了。未及，李克用兵至魏州，大败幽州燕兵，斩三万多人。根据报道，李匡威的儿子也被抓了去。朱温败了，赫连铎精兵丧尽，李匡威元气大伤，可是他们呢，都没有张俊、张相公惨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克用北面军团大战幽云联军的同时，另外一支军队呢，直扑晋州的张俊。李存孝来了，他领着5000兵马驻营赵州。张俊呢，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，这位李存孝最近有些疯狂，是一路抢杀过来的。前不见幽云，后不见朱温，念押军之汹汹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张相公苦不堪言，也许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，也许撤退保全实力才是明智之举。这些个禁军是辛苦了一年多才高薪招聘过来的，是用来对付杨复恭威慑众军阵的。可是呢，张俊憋红了脸，他想起当时对李业的表白，说先扫外忧后除内患，未尝一胜，却直接送掉了孙奎的性命。那这么回去，怎么交代呢？张俊甚至还想起了当天在长乐坡醉笑杨复恭，海口已经夸下，脸皮已经撕破， 要是落败回去，自己还有立足之地吗？没有退路，就算前面是火海，那也必须得去趟一趟了。张俊叫来了韩建，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，挑选300壮士去偷袭李存孝的军营。这似乎是一个难于登天的任务，但是呢，既然是偷袭，如果出其不意，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把握。韩建去了，他可不是沙场菜鸟，人家是天下闻名的忠武军将领，杨富光的八大都头之一。以前呢，就经常干以寡敌众的事儿。赵州，月夜，皎洁的月光好像是冷霜满地，微凉的夜风吹动着金甲，树影婆娑处，前行着300壮士。他们呢，正是韩建带领的偷袭小分队。这一路上很顺利啊，没发现什么放哨的，他们一直摸到了李存孝的军营，往里一望，略有数人站岗，其营帐里是静悄悄。韩建大喜，素闻这位打虎的家伙胆大包天，从来不把对手放在眼里。这会儿呢，要给他一个教训。韩建一挥手，300壮士抽出了兵器，迅速朝军营靠近。不过一会儿，他们就干掉了守门的敌军，直杀入军营内，挑开营帐，火光之下，空的，没人。所有的演义小说接下来呢，还有仨字儿，那就是中计了。火把四起，喊杀四响，韩建转身一看，太原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。当头一人骑马直缰绳，他叫道：我李存孝后你多时了。问君肥否，被羞辱的感觉激起了韩建的愤怒，他大吼一声：拼了！也许是他们的勇气镇住了对方，也许是敌人太过大意，他们的许多人居然还冲出了重重包围。在回奔的路上，韩建不禁纳闷，这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了呢？晋州城头，张俊心焦地等待着韩建的消息。在天光大亮的时候，终于看到自己的突击队。在那一刻，他的心为之一凉。从自己人军装不整边跑边回望的狼狈样，更从不远处滚滚而来的黄尘中，他知道不但偷袭没成功，还被敌人趁势追了过来。张俊连忙下城头召集军队，他说道：韩将军就在城外，我们赶紧出去接应。说完，他注视着他的那些军将们，这些多镇联兵在那一刻，张俊担心自己会听到一片反对声，但是让他感动的是，来自凤翔的、滨州的、夏州的纷纷表示冒死也要救回韩将军。团结就是力量啊。张俊打开了城门，大兵齐齐杀出，来到城外接住韩建，列阵对向了李存孝。很好，这正是一个良机，李存孝长途追杀已经疲惫。就在这时，不知道谁喊了一句：不玩了，回家。有诗云：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不需要吹那思乡曲儿了，也不需要夜深人静了。青天白日的，这粗犷的嗓音迅速传遍了阵地。那些士兵突然就明白了，死是征人死，功是将军功。咱没事给张俊垒白骨积功劳干嘛呀？各路前来助拳的兄弟部队纷纷调转马头，朝着回家的路就猛跑。那根据事后张俊这位纵横家分析，这些兵本来就是来捣乱的，他们可能接到了杨富公的指示，趁着这个关键时刻乱他的军心，甚至这些人呢还将韩建偷袭的消息卖给了敌人。在这些个人跑了干净后，有些禁军同志也趁机开溜了。那妥了， 人心都散了，你部队还好带吗？不大会儿，李存孝趁机扑了回来。等张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退回到城内时，发现自己的50000部队只剩万余。庆幸的是，韩建同志成功回到城内。这一下，不但进一步的可能性没了，连退路都断了。那只疯狂的兔子李存孝马上就将晋州给围了起来。眼见着就能混到烈士这级别了，张俊是连遗言都想好了。可在被围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了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对方并没有猛攻他的城楼，兵马也不多。根据情报显示，外面这伙人经常分兵出去抢掠，对攻下他的晋州并没有多大的兴趣。没过多久，那位猛人李存孝竟然把兵马从晋州城下拉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张俊相公的智商应该是很高的，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他呢，总算是明白了，这是最后出逃的机会。张俊没有浪费这个机会，抓住时机打个城门跑路了，逃出了晋州，翻过太行险山，直奔河阳。他们对李存孝的这一善念大为不解，甚至在想是不是准备诱我们出城然后设伏呢。在这个思想指导下，他们走得有点狼狈，还有点心慌。到黄河岸边时，张俊直接傻眼了，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夜孤帆都不见呐。但好在张俊同学不是正宗的儒生，曾经呢也在深山搞过一些野外生存训练。面对着滔滔黄河水，他马上想出了应急对策，领着部队冲进民居，把人家的房梁、门板、床板、马桶什么的都拆下来，然后呢用绳子捆起来，做成数百个木筏。据说啊，这个基本工艺，这还有这样式啊，跟孙悟空渡海求师时这样子差不多。这一年的水呢还特别大，匆忙制造的渡江工具呢有点粗制滥造，滑到了河中央，有不少木筏或散架或被打翻。遗憾的是，不该翻的都翻了，张俊的还没翻。他是活着到达了黄河南岸，站在岸边，张俊望着满身污水爬上来的韩建，又望了望江上散落的木头，他暗叫完了，他的禁军要么葬身鱼腹，要么上了岸，直接跟他说了再见。当年从长安安喜楼出发时，领出了50000大军，今儿个跟随张俊回家的只有失败的五藏。惶恐不安的心，焦虑不安的肝，毫无余气的脾，无地自容的肺，还有疲软无力的肾。张俊同志满心凄凉，自己数万大军外加数路强援，怎么就落败至此呢？可能经过黄河水这么一泡，他总算是想明白了，上当了，我们都上了朱温的当。咱们呢，现在可以理一理这起四方联军攻太原的事件了。这里面呢有一些小细节出现了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出现在朱温的上访信里。在信里，朱温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要求中央出一个征讨使。在李克用告朱温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提出只要中央批个条子，司令兵力、粮食他自个儿全掏了。可朱温说，我只是一个帮手，讨伐李克用，中央您得挑大梁。尊敬的领导啊，李晔相信了，张俊冲动了，他们将辛苦攒下来的一半军队拉出了长安。第二个问题出在兵力分布上，李晔和张俊除了必须留在长安的保卫部队，已经拿出了所有的家底儿，赫连铎和李况威也几乎是倾尽全力，只有朱温在保存实力。潞州之战，他们派了猛将葛从周，可是呢只给了1000兵力。 葛从周的任务很明显，守。而且呢，站在潞州这个太行重镇攻进基地，朱温竟然大方地要求中央派人来担任节度使，这不符合朱温见权眼开见地就占的习惯。那结论只有一个，朱三从未想过占领潞州这个军事要地，至少现在不是。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泽州之战。泽州太行山南重要的一个军事阵地，占据泽州一可呼应在晋州的张俊部，二可呼应被围的潞州。这么一个重要的攻城战，朱温不亲征已经很奇怪，而且呢还雪藏了多名大将，丁慧不见了，连张归霸张归厚这样的也不见了。再联想攻泽州的三位小胖从没发起过进攻，一遇敌就后撤，咱们可以猜出朱三儿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围而不攻。朱温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首倡者，搅得天下大乱，军阵互咬，甚至将李业的禁军也扯进来了。可是呢，他的精兵却全部待在汴梁。他只是想坐山观虎斗吗？远远没这么简单。在李克用四处出击应对不暇时，朱温从容地领着部队向和硕进发。决定天下归属的地方就在这儿，目标魏州。朱温已经看清了前面的路，要夺天下必占太原，要占太原必夺河北，要夺河北必趋魏州，要趋魏州必使他人不得相顾。于是呢，他就写了那封检讨信，布下了围攻太原，让李克用手忙脚乱的大棋局。如今棋局已近尾声，是时候收官点子儿了。这时候的朱三披挂上马，威风凛然，在他身边是汴军守将庞师古，是善射将军霍存，是听我唱之丁慧，是莫惹我之葛从周，在他们身后是十万的狼虎雄师，而这才是朱温的实力呀。大顺元年12月，汴州大军横渡黄河，直指魏州，庞师古、霍存攻取黎阳、临河，庞师古、霍存连下祁门、魏县。不久，朱温亲自率大军兵至魏州。十多天后，朱温在河南内黄县永定桥大战罗洪信的魏州大兵，五战五胜，斩俘万余。罗洪信也算得上是一时枭雄啊，可是命运如此捉弄，在他的身边降下了一个朱温。可是呢，罗大哥毕竟不是普通人，人家也有最后一招啊。在城外，他亲自去见了朱温，表示魏晋只为使君扫，蓬门专候将军开，服软了。朱温笑了，握住罗洪信的手说，如此您就是我的六哥了。从此呢，汴州和魏州成为友好城市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罗洪信基本遵守了他的承诺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朱温给罗洪信签城下之盟时，李业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李克用写来的，在那封信里满是委屈和愤怒。对于李克用的控诉，李业会还他一个公正吗？ 我们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